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93集《明月入君心》。这是秦冉的号码。潘明月话少，很尊敬扎龙，他说话的时候，潘明月从来都是认真听着，这让扎龙在长宁秦冉那里的挫败在潘明月这儿找回来了，对他更是倾囊相授。赛车这一点，潘明月虽然只是礼貌性地学了一个他的十分之一，但用在这儿足够了。前面是一个大弯道，潘明月将整个车的重心压在左边车胎上，不仅没有减速，反而达到了150公里的速度。眼看着车就要撞上前面的护栏，这种速度若是撞上，80%会冲破护栏，车毁人亡。 水子，减速减速，快改道，你想死吗？ 风慈发小脸色一变，看到潘明月竟然还没降速，连忙上手想要抓住他的方向盘。潘明月目光看着弯道，抓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的路。车子整体的重心都压在左边的轮胎上，油门换挡手刹，眼看着车子几乎下一秒就要冲出跑道，紧接着整个车身来了一个180度的漂移，左边的两个轮胎承受着整个车身的重量，右边的轮胎几乎是擦着防护栏而过。刺啦，随着车胎跟地面摩擦发出的声音，车子径直过了这条弯道，本来后面要追上来的人瞬间被甩到了后面。潘明月扶稳了眼镜，车速也没有降下来，继续保持速度往下开。不说其他人，副驾驶上的罗谦已经被潘明月这操作给彻底惊到了，张着嘴巴看向潘明月。 你 他明明记得两个月前潘明月连超车都不太敢的，一直不温不火的开车，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猛了？ 美女牛逼啊。 风慈发小也收回下巴，惊讶又眼前发亮的看向潘明月。 你是专业赛车手吧？听你车的引擎声还有轮胎的抓力，肯定是私人改装的。 车确实是经过扎龙改装的，究竟是怎么改装的潘明月不知道，他对这些研究不大，跟扎龙学车也是为了以后工作的需要。他记得风慈的这个发小当时在酒吧有几个人抽大麻的时候，他也在现场，是跟李双宁一起长大的。潘明月一句话不说，风慈发小也不觉得尴尬，依旧自顾自地跟潘明月说着话。罗谦的社交能力跟观察力都不弱，跟潘明月共事了几个月，自然知道潘明月不仅长相温柔，性格也很温柔，对人更是十分有礼貌。这个时候竟然没有理会这三个人，罗谦也意识到有一点问题了，旁敲侧击地跟风慈的发小说话。不过风慈发小在商场混迹了这么多年，自然不会让罗谦套出话来。十分钟后下了盘山公路，潘明月把车停在路口，脚还踩着刹车，将后座的锁打开，意思显而易见。 哎，美女，我们留个微信吧，我叫阮浩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，刚刚的几个发夹弯，你的轮胎肯定磨损了，多少损失我十倍赔。 阮浩想要加微信，潘明月没有回头，他只好给潘明月留了一张名片。 这是我的电话，美女，以后京城有什么事找我们就行，就算我做不到，我们分工资肯定行。 他话还没有说完，潘明月就强行升了车窗，直接将车开走。 这美女有性格呀。 阮浩诧异地看着车的背影，摸着下巴想起了正事， 他转向风慈，严肃地说道： 哎，刚刚那些到底什么人？ 风慈往前走着。 跟我爸有关，先回去。 他在车上的时候就已经打电话给司机了。林景轩落在最后面，一双眸子看着潘明月他们车离开的背影有些发怔。他跟风慈关系最好，因为潘明月跟秦冉的关系，之前风慈带潘明月去一些场合，林景轩还关照过潘明月。一开始上车，林景轩没有认出来潘明月，但后面他还是认出来了。只是潘明月气质有明显的变化，没有在高中时他记忆深刻的那种阴郁了，所以才一时间没有认出来的。 你们俩还没和好？ 林景轩跟在风慈身后询问道。风慈身边大部分人都支持李双宁，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是一起长大的，尤其阮浩、风慈、李双宁这三个人小时候住一个大院。只有林景轩，或者因为秦冉的关系，林景轩更倾向于潘明月。闻言，风慈没有出声，只是垂下了眸子往前走。他脑子里依旧在想潘明月，无时不刻的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攥紧了手。他也知道他跟潘明月之间存在着特别大的问题。他最不能理解的是，潘明月是因为一些毫不相干的人而离开了他，甚至不听他的一句解释。阮浩这两年不止一回说过潘明月无理取闹了。确实，对于他们这个世界的人来说，当时的潘明月就是在无理取闹。不止阮浩，很多人都觉得潘明月是因为李双宁才要报警。三个人当天就回到了京城，风慈没有联系到风楼城，就让司机先开回风家。路上，阮浩接了个电话，看向前面的风慈。 风哥，明天双宁有一个表演，一起去？ 自己去。我跟他高中时就分手了。 风慈心不在焉地回道。 我说风哥，这你就不对了。我们好歹也是一起长大，你之前那个小女友的事情，双宁都不计较，好歹给她个面子。 阮浩笑眯眯地劝说，毕竟他跟李双宁一起长大，自然会向着他一点。风慈依旧没说话，只是吩咐司机往回开车。风夫人此时刚从美容院回来，看到三个人也有些惊喜，连忙招呼佣人好好招待林景轩跟阮浩两人。三个人默契的没有把突然遇袭的事情跟风夫人说，避免她担心。 对了， 风夫人也想起了李双宁的傻，还拿了票让三个人都去。 双宁的第一次舞台，你们三个可一定要来。 林景轩只是礼貌地收了票，他看着风夫人的样子也不难理解。他估计风夫人到现在还不知道潘明月跟秦冉有关系。风夫人在一定程度上跟他之前那个继母很像，要是知道潘明月跟秦冉有关系，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态度。上次酒吧事件后，林景轩就没有见过潘明月，他也不想参与别人的感情，没有多加注意。后来林家也风雨飘摇，他就更没有时间了。眼下林家算是平稳了，又恰好遇到潘明月，他看着风慈不由叹息一声，自己这兄弟啊，怕是栽到潘明月身上了。一行人正坐得好好的，大厅里的座机响了。 夫人，找您的。 风夫人就去接了电话，笑着回道： 啊，是江先生啊，风院他不在家，对，他出差了，已经五天没回来了。 风楼城办案子的时候，一向不喜欢别人打扰他，也不打电话回来。听到这话，电话那头的江科长顿了一下，才哑着声音说道： 风夫人，风院他不是出差了， 您得想办法找到他。 冯夫人的笑容一致。 江先生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 冯夫人，您儿子在吗？我要跟他谈谈。 江科长让冯夫人把电话给冯慈。冯慈接电话，冯夫人则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面色惨白。没多久，江科长就拿着公文包，神色匆匆地来到冯家。 当时我应该阻止冯渊，不该让他这么冲动的，这次处理不好。 江科长声音严肃， 他的保证马上就要到期限了，但还是找不到他人，期限时间内回不来， 怎么办？江科长，你路子多，一定要找到他吧。我给你跪下了。 冯夫人一边说着就要下跪，江科长连忙拦住了。 哎，冯夫人，我只能尽量，只是这一次我都不一定有用。我已经在联系何渊了，您放心，我会尽我最大努力。 他这话显然也没有多少把握，冯夫人一颗心都要凉了。林景轩跟阮浩面面相觑，两个人跟冯家关系好，也没有避嫌。等江科长走后，阮浩才拧眉道： 我回去问我爸爸有没有什么人脉，只是冯家都找不到的人，我们可能也无能为力。这到底是谁连冯家都敢动？ 确实，冯家现在不同往日，连冯楼城都解决不了的，他们也没有办法。这是冯夫人觉得心凉的原因。林景轩摸着手机没有说话，只是低头打开通讯录，看着里面的一个号码，这是秦冉在云城用的手机号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